嘎是嘎的嘞，真是一空后与两个宝石物的很复杂，立即在前门里哭了这个。我就来的呀，那新娘子哭不到心酸。 那这个就可以给上几脚。你也哭上你的新娘娘。 别上你了。 糊涂了个新娘娘，阿伟都憋屈的了。 阿伟雨刷欧嘛的。 我哭是缺脚。 扎水。 对起来。 磨逼。 磨逼。 磨逼。 磨逼 磨逼磨逼磨 逼。李香的破镜里是气呀。什么子糊涂了个高师傅为的别致个定定我也没生了个磨逼狠得来狠发的我会放进天开来奔到口口磨逼啊磨逼啊把这样粪逼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边。这十根头发九根披上夫终于没母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小姑娘孩子小姑娘啊把你们在刚刚来口你再口口我在面孔憋着你为人来口这些小姑娘生个漂亮的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下得黑大得不动起嘴 等到饺子落饼你像细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细当郎香欲请新贵人，欲请糊涂郎。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旧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赴阴险，我带着故事。三个月，下不得出来水做新姑娘，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生在三日三的啊，生那个叫行队，这说的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是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那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个就交八天地红落七斤松着洞花海宁西部太车扶到了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耍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合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家过大了 如今你姑咋搞谢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学上生得一生的嘛不是呀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你们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的从大概个张费事等我糊涂郎错发多了我还没难口的 哎呦，对你妈妈用不那破那位的，你两高头算啥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粗，方法都来了。那么糊涂了，俺要扣你米，可么热过去呢？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米空五百扣，没扣你百年的养活。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上不钉了，破进你百年来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么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天特方军我死高不害我们铺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接过你我无为子到时我让他哭里不去玩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哎呀死高夫妻这样铺上个内为定的快点不就去在那破镜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上得一上一道，所以白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万别偏。哟，那么不叫，不依人呐？说你破镜里寻个糊涂郎，寻出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些难看的，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这个糊涂郎啪手啪脚，十身光鲜。哎呦，标致改，漂亮改，搞不着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 哎呀，还一动三口，这口气是搞上门就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什么？没啊没好，一个动三怒啊，但是搞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待门碑。 这写不出来着，没准啊，我这是糊涂不了呀。 发财，这在天地的神圣地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八十三岁是我呀。 也害得我们自家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上一到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我，自家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我。龙哥哥我要我们来帮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的贼东方花烛夜 身，上身，这句学的这样的翠绿，老师爷我牛家人的 这些的你是干标志是干漂亮子，我西亚夫为特的给我、 哎呦，可绝无听不懂子啊，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干不能听哦、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见我带着我里去的门，我说胡大伯，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子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那铜的那口呢？我说女娃，你们翻铜的，我八堂十五天还是也铜的，我穷不够特不起翻，干嘛子干？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那里的，哪种还打银子？哎呀，我说女娃，你这女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这边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这不是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直都铺进你拍板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铺进你铺进你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我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敬杨啊门，送一副口内喉，把大雷发了这这个样子哟、 哦、听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讲到外地上是讲被告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嘻嘻关上我也做了地不帮你他他，我偏偏外地你心为所以我们告不了这个奥这个内裤的负担了。哦呀，那是不牛的。 你别哭呀，亲弟，不能让我听见你回去。你别哭，妇女们还刚给，你两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是讲你去是讲别去，我们是讲你激动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别伤心的。你别哭的啊！你讲不是我讲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得我哎，嘴巴。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男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挂的不还挂那个，那也是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那良心虽如何？你讲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白？ 花的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手浪向一定要开门。哟，见得我哪里去呀？ 你的罗大姐哪里门我五娘子，可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吧？ 后来的父母再一说嘛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根本的案子文在亲族里去得过得过、啊、你都如了亲啊。哎呦，我够难呀，你不亲族们在朋友里去等他娘呀， 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何口根本难白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得完。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南京三三百发生做夫妻们分有个见你最们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吧，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他开吧。哎呦，你小孩我分刚五了吧，这个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开，你两个就做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安，你们死了理想，我的门啊对这国杂铺我困难啊对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不罪不成，我就几乎为偷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的毕竟把子当做自亲，我个每次的为了要勾引我儿子，实在嘛你两个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老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是高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吃，不是一个斗志劲。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上到现在我个情况，所以我个配不了糊涂了。罢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做的地不帮你讨讨，回出去不牛干，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根本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了自家的黑人，肯放我干，我是不跟男人那家，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文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些，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封为的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哪口哪口我呼吸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上你的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口口傲是傲的嘞，现在口口傲么傲，傲的咱们云春街。刚刚口口难口是难口的嘞，现在口口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椅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讲，那比这十本人个做啊！不过再想，十本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本人还吃高没？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是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是几了。 哦，你两家的八对家。哎呦，你别人说开心呀。 也真的呀。 子，那么我借你上耍家，你想嘛，鱼子，那么我干大嫂啊！ 西家伙是一出来，六个男人喊高主喊大嫂的叫，这个家主一想，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嫂，两个的大的路大是路大是个，又大郎， 六个大嫂啊！大嫂子，鱼我。众卿大事杰作，倾听我一个节目。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说故事，刚刚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 山暖。 主张都 范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这来到这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卫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房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饼，阿谁都有戏看。哟，不单是谁，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香哥，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樊先生，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爸，奔出来在门口对外头一看门，樊先生哎。可见这位范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这个范家是一时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账户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是啊，这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请 的 光， 不是不是我请，我是真叫老高 子。是了是了，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喜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可是动格，不方人接炕。 来来，还有，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复旦。 吃个明白道。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动力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力，看你自个那饭店里打本子，进工钱我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被你个爸的门，你个擦皮了，擦皮了，他明白了。 爹爹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站在旁边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没光闪，一旦打出来，爷娘我刚姑娘我别忘记了。看那个。这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了后背茶拿起来，三水一得，大来不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茶。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次你看这个杯子浪向肯定有激活，有激活。不不不，我只不敢，不敢。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这个样子的，眼睛过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采特聚会，当时那范家子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闻到是道，当时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长杯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算放心。各位来，嘚，再喝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医，这个水是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的味道 还是侬不要被白开水吃那个水晶。好的，地把我欣赏，我里该动的挺心的，非要等那该的太大爷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三行一句， 啥几句？阿叔拉黑么一边的太，等到一旦记脱了，吃不上一个人心上路，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白先生哈。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很，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让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人怨。上帝哪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过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一枚金子锅浪向插着一张三寸绿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的外姑娘哇！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来看。这个不亮一条线， 而 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来来来，喂喂喂，你家很沙当吧？虽然面孔没那么良好，你还是把这个不脱的。 阿姑子，恭喜侬讲，搿个人摆辣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姑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勿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讲，让姑娘门子一根袜子胖打开来，就再也关勿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歧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上听笔讲，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垮了，好不容易门里欢喜起来。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准备，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意的不要紧，你去不不不啊不不，我要问一下，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的，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没个关于袋袋， 来这个口气上5块的业务之细叫我掏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帮那是袋袋的，但是该是反向的总归也走不成，他是不一样上。也许你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能多两个母亲那我翻脸台子上像一张纸板子灵机一动细小些话五块的拍起来忙着扳住我的一扛那翻脸了他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凉凉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我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也分5块很深一点的5块啊送是各位公娘鱼的谁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为先生要句子我真在这 为送你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边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不得三呀，小子。刚刚各位裴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搿两高头一尺几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我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在板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要好汉个。一配后床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板子搬一搬，喊么人想坐子椅子上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小雨，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趁我身上顶上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身子不，哎呀，不要么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该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在这缝隙下头碰拨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猛追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吗？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他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呢？这么着，让我让我看看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范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里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子，这要么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睡一怂。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难，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Thank you. 顾虑，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几下怎么又称光？你是在叫你，你是无论疼而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 放心， 你放不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人在店里穿个什么能力，介绍个我你的这件，干嘛呀？ 给我进来。 那家是晓得，给个阿叔了，让不放心子。 这一百个夫人牛呀，不得已去一步。 有天有地有那公子家生。 听出来，只有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步生，呀，为主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了。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的罗海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嘿，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可中差点阿家阿叔了。给 上 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就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戏言动地，我倒不相信。你会会的了还？我过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这单门跟谁？挪手门。咦？ 家是啷啷等呀？ 是谁把我踩上的吗？ 那个手机被拿出脸上的吗？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男一定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 哎，他想啥子？啥天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这些辰光，我还没是我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喊的呀，外出去再看的呀，你等我搬走呀。 我搬走，你还要搬走？我搬走，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还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跟着老让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个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凤西，是